乐比船是海洋，容易船长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，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。有没有一种神话雅俗共赏，情节起伏跌倒让人向往，满着荒唐的轨迹满脸沧桑，初到山顶就要懂得鼓掌，别说一不在乎二没期望，太炒作中枪中奖感觉会一样。

不能偷藏着，什么都一起做，幸福的没话说，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。我们都找到天使了，约好了不做对方的快乐，阳光下的山坡零四秒的一合，怎么吵醒我脑袋上的幸福的没话说，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。我们都找到天使了，约好了负责对方的快乐，我为你体贴的，你为我守护的，用心的事越少越感动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 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房天下特价房，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，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.com。 心灵假期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自驾天然盆景老牛湾，欣赏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的老牛湾，欣赏气势宏伟的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云冈石窟。自驾报名电话010-5175-1969，010-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只希望美丽的世界胸怀像草原，一片吉祥。我的希望和平的世界，人们在歌唱，远离悲伤。你看看天上白白的云，太阳慈祥。你看看星光眨眼观望，顽皮模样。风刮了夜，吹散了阴霾，摘下光芒，雨滴了，看那大彩虹在心上。

上我的双眼，追着记忆慢慢地还原，飞在时空交集的一瞬间，我不见那张吻过的脸，柔柔地抚慰你的思念，万般爱恋静静地缠绵，伴随流星划过的一阵烟，风成全我俩许下的愿，让昨日重现，昨日重现，让所有感动再来一遍，相识到相恋一如当年，掌心时光换旧情，让昨日重现，昨日重现，让怀抱温柔越久越甜，梦何必誓言，何须改变，真心相爱只有永远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，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你笑着说，他

什么浓情爱恋都陌生了、我不难过了，请你指正心虚妄念心碎，当我了解你却活在记忆里头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潇洒。

天涯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还在干嘛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 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